晚保釋外出，又引述母親話不便透露案件內容，認為時勢艱難，希望大家平安。美國後任總統拜登下個星期三宣誓就職，他對當日公開宣誓感到安全，當局就繼續加強保安。國家公園管理局宣布關閉首都華盛頓的國家廣場，包括林肯紀念堂和華盛頓紀念碑等的地標，預計在就職典禮之後一日重開。特勤局官員強調不會容許上個星期的混亂和非法活動重演。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日间稍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听晚显著转冷，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5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Michael。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交通比较繁忙，龙尾接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同大家補充隧道嘅情況咧，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而家龍尾去到近電話機樓。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長沙環嘅荔枝角道因為緊急維修，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發祥街嘅中快線仍然係封閉。咁而家發祥街嘅車輛暫時都唔能夠左轉入荔枝角道噶。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維園道橋面來回、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清水灣道正直支去大清、車公廟路田心村去顯徑、大埔道爾登華庭去沙田同埋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踩單車記得要戴頭盔、護肘同埋護膝，就算發生意外都可以減低受傷嘅程度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 香港好多嘅查册嘅，点解我哋系会突然间车辆系会有个咁大嘅即系反起底嘅措施？咁所以成个问题咧就话，我哋觉唔觉得记者所代表嘅唔系一般嘅香港市民，而喺社会上面其实系一个重要嘅监察角色。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那些年张伟基2021你的新挑战准备好未啊？ 我的 ready 好啦，大家都要准备好啊！你哋每一位听众的参与加埋先至系节目的主要力量啊！ 生活新常态， 听出新角度。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钟， 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齐齐联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同声。 All doors are counting. 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这个国际新闻节目啊！刚才听到的就是新版的开场音乐，也都听到我们由2021年开始就是一位新的节目拍档，就是陈浩之。陈浩之你好， 早晨陆宇光。 如果大家有听开第一台的听众都知道，陈浩之之前也有主持过《中国点点点》，之后就会在《十万八千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国际新闻。陈浩之，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就是有特别节目中言堂啦，咁所以就休息咗个礼拜啦。咁但其实呢两个礼拜咧，大家都好关心美国嗰个情况啊。 冇错，其实都要同大家讲翻咧上个星期发生嘅冲击美国国会嘅事件啊。咁其实而家就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同埋几十人受伤啦。见到最新嘅调查进展系点咧？其实当局咧已经系对超过咗270人咧去展开刑事调查噶啦，而落案起诉嘅案件咧亦都系至少有90宗啊。包括咧係有前奧運金牌嘅泳將海勒啦，亦都係有國會警察咧係被停職調查噶。 嗯，咁事发之后咧，咁其实都见到啦，美国联邦调查局咧系审查咧就系超过100,000张啊，同呢今次嘅一个骚乱有关嘅相啦，同埋片，咁啊推算咧最终可能会有几百人咧会被起诉。咁而事发之后咧，亦都出现咗好多有争议性嘅事件啦，包括一啲主要嘅社交媒体啦，就话总统特朗普咧就系煽动暴力啊，咁所以咧冻结甚至咧系永久删除佢嘅一啲嘅私人账户，引发咧全国的一些争议。 嗯，没错啊。其实都看到 Twitter 主席兼行政总裁杜斯都有出来去讲回事件，都解话就坚持说是终止特朗普的账号的决定其实是正确，但都即坦承这个做法其实是立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亦都讲到说其实封锁令是反映了 Twitter 去推广健康对话的目标是失败的。 亦都睇睇咧，就係下個禮拜啦，後任總統拜登咧就喺當地下個星期三咧就會喺國會山莊嗰度宣誓就職噶啦。咁其實咧見到 FBI 聯邦調查局咧就收到啲情報，就話咧就會有人喺全國發起一啲武裝示威啊。咁咧首都華盛頓咧亦都進入咗緊急狀態，直至到就職典禮之後，而當局咧亦都安排咗25,000名嘅國民警衛軍啊係進駐國會山莊噶。一些人就是趁众议院表决总统弹劾案之前咧，已经系进驻咗国会大楼戒备噶啦，亦都系咧系美国百年嚟咧系第一次。 咁据报咧，副总统彭斯咧就已经致电咗后任嘅副总统贺锦丽啦，但系咧见到似乎特朗普至今咧都未有同拜登去联系，并且咧都表明话咧唔会出席拜登嘅就职典礼啊，而彭斯咧就预计会出席噶。咁据报特朗普咧亦都系有计划在拜登下个星期三宣誓就职当日的朝早就离开华盛顿。可能外界都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究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会不会跟后任的第一夫人吉尔去举行一个茶会。其实这个茶会的传统都有成过百年的，大家就在白宫那里喝下茶倾下偈，同埋都介绍下白宫的起居空间。不过似乎呢现在会有这个传统的机会呢，就外界分析就未必太大了。 因为大家都关注究竟特朗普怎样看今次的就职典礼，而亦都报道说他将会离开华盛顿，所以呢究竟会不会有这个茶罪呢，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不过讲返呢就係、是早前呢就係、是、国会众议院啊就通过咗呢对于特朗普嘅弹劾议案，係呢历嚟呢係第一次係有总统係被二度弹劾过。听听相关嘅情况先。 The ayes are 232, the nays are 197,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美国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议案，议长波洛西说特朗普对美国构成即时危险。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not 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onald Trump i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o our country. Last week, there was a domestic threat at the door of the Capitol, and he did nothing to stop it. 十个共和党众议员倒戈，包括华盛顿州的纽豪斯。 With a heavy heart and clear resolve, I will vote yes. 特朗普透過白宮的 Twitter 帳戶發表講話，譴責暴力衝擊國會，未有回應彈劾。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I unequivocally condemn the violence that we saw last week. Violence and vandalism have absolutely no place in our country and no place in our movement. 咁今次嘅彈劾案呢就喺今個星期三就喺美國眾議院嗰度通過㗎。咁票數呢就係232票對197票㗎。咁當中呢亦都見到有10個共和黨員呢係倒戈㗎。咁係歷嚟呢最多議員彈劾呢就係所屬政黨嘅總統。 係呀，咁入面嘅10個議員呢值得留意嘅都包括共和黨嘅第三號人物啦，前副總統切尼嘅女呀，黎茲呀。咁另外我哋可以睇下特朗普的另一位黨友啦，眾議院的少數黨領袖麥卡錫咧就係反對彈劾嘅，佢就覺得彈劾係無助團結國家啦。不過都留意一下佢發言的時候咧，其實有提到咧特朗普咧係應該咧對呢個衝擊國會事件負責嘅。 咁講翻少少背景先啦，咁其實彈劾案通過之前咧，咁其實民主黨都嘗試過用其他嘅途徑咧，去到要求特朗普落台噶。咁啊，眾議院曾經要求副總統彭斯咧，就係啟動呢個憲法第25条修正案，去到罷免總統特朗普嘅職務噶，否則咧就會採取行動彈劾特朗普啦。咁呢個議案咧亦都係通過咗噶，不過咧彭斯就拒絕。咁啊，彭斯就去信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啦，就話啟動呢個憲法第25条修正案的机制咧，唔应该用嚟处罚或者系褫夺总统权力嘅一个手段，认为呢个行动咧系唔符合国家嘅最大利益同埋宪法。 咁睇翻咧，民主党向众议院提交嘅弹劾议案咧就长四页噶，内容咧就都系得一项指控咧，就系控告特朗普煽动叛乱啦，就话如果佢继续系留任嘅话咧，就将会对国家安全、民主同埋宪法咧构成威胁啊。 咁而下一步咧，咁啊众议院就通过咗弹劾案啦。下一步咧，呢个弹劾案将会交到去参议院嗰度审理啦。咁就要获得三分之二嘅议员通过支持啊，先至能够通过。咁即系话咧，要有17名嘅共和党人咧去到倒戈。咁但系几时先可以有参议院去展开呢个弹劾聆讯呢？因为参议院咧而家系休会紧噶。共和党嘅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咧曾经明确咁话，喺拜登就职之前咧。参议院都唔会展开呢个弹劾聆讯啊，咁啊有啲嘅报道就话聆讯可能喺就职之后，阿拜登就职之后咧先至开始，咁而好大程度上咧亦都取决于啊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几时将呢个弹劾案交上去参议院。 系啊，咁其实大家睇翻可能麦康奈尔嘅下一步嘅取态咧，都会系关键啦。咁究竟佢会点样睇弹劾案呢？咁佢之前都同过党友去发备忘录咧，就话仲未决定个投票嘅影响，亦都系对弹劾咧持开放态度嘅。 咁关于而家美国嘅政坛最新发展咧，不如电话旁边都请嚟咧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同我哋一齐倾下啦。任敬阳你好。 Hello， 任敬 阳，早晨，早晨， 你好啊， 早晨。 咁啊，多谢你吓。咁啊，首先讲翻咧，其实今次咧系上个礼拜嘅国会冲击事件咧，你见到咧，其实各方点样去理解呢个事件，同埋觉得咧就系究竟个责任喺边个身上面咧？ 今次嘅事件咧系好大程度上觉得系对美国民主制度嘅一个攻击。咁因为即系当时你都知啦，出边啲示威者即系冲入嚟嗰阵啦。國會大廈裏面咧就開緊參眾兩院嘅聯席會議，確認拜登嘅嗰個競選結果嘅。咁呢個唔係話即係休會期間人去留空咁樣就咁俾佢衝入嚟，而係裡面係有人嘅。咁再加上即係好多示威者，甚至係帶埋有部分示威者係帶咗武器，更加事後咧國會警察話發現有示威者係帶咗汽油彈啊，同埋呢個土製炸彈入去呢個國會大廈，所以今次嘅事件係非常嚴重。 再加上亦係即係有聲東擊西啊，就喺呢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同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外邊咧，都發現土製炸彈，咁所以即係今次嘅事件咧，係定性為咧有啲呢個無政府主義者假借話去支持特朗普之名，咁嚟咧行呢個叛亂之實，咁所以即係好多人都覺得今次係一個接近叛亂嘅一個事件，咁所以就係即係可以話。自從1812年英國軍隊攻入國會大廈以嚟，係最嚴重嘅一次攻擊。咁所以即係見到你見到事後啦，即係有國民警衛隊啊，派嚟呢度啊，咁再加上麥蘭州同埋維吉尼亞州嘅州警啊，都嚟埋呢一度幫手，即係維持秩序啊，同埋保護國會大廈。即係今次嗰、那個規模嘅空前，即係保安規模嘅空前咧。對上一次見到華盛頓咁大陣仗，應該係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咁所以即係好多人都係覺得戰事係非常之嚴重啦。咁同埋當然個矛頭好多人都係指住特朗普總統啦，即係無論佢是否係有意或無意啊，都係覺得特朗普佢喺發言，即係喺白宮外邊嘅一個集會。即係嗰班示威者之前咧，衝入國會大廈之前咧，嗰、那個集會咧，佢發言有好多個內容咧，好多人覺得係具有煽動性，咁所以就認為特朗普總統今次即係點解要彈劾佢咧，就係、是、因為佢煽動暴力，就係、是、因為佢喺之前所講嘅嗰啲咁嘅説話，而唔一定話喺 Twitter 啊或者喺呢個社交媒體嘅發言嘅，即係最主要嘅就係喺嗰班暴民衝入國會大廈之前嗰段嘅發言咧，如果你真係有機會睇翻咧，你會睇到有好多發言咧，嗰啲即係用嘅語句啊，或者佢嘅語氣都係被呢個民主黨方面咧覺得係好大傷害。 不過而家就社交媒體一啲主要嘅社交媒體亦都係封殺咗特朗普啦。咁其實外界又係點樣評價呢一個做法？咁甚至係唔止特朗普，有部分佢嘅支持者嘅社交媒體亦都係被封殺嘅。 咁當然即係社交，即係呢個傳統嘅傳媒啊，即係三大電視台啊、報章啊嗰啲，就覺得即係今次社交媒體封殺呢個特朗普咧，即係佢哋覺得即係唔會話太多負面嘅批評，即係佢認為咁應該要咁做嘅，咁即係佢哋覺得咧，因為即係暴民衝擊國會大廈咧，喺特朗普發表演說之後。咁即係，同埋好多人即係認為，即係佢嗰個言論要對此係一定要負有責。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社交媒體佢係憑啲乜嘢嘅權力，或者係憑啲係佢即係本身係咪真係有咁嘅權力可以去封殺某一個人？即係發表嘅言論啦，同埋即係究竟呢個人嗰個言論究竟係用啲咩角度去判斷呢個言論究竟係負面啦？究竟係所謂嘅即係仇視嘅言論啦？你話乜嘢？所以呢個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爭議性。但呢啲爭議性冇可能喺一時三刻咧就可以作出呢、這個即係作出一個有好比較客觀嘅一個標準嘅判斷。所以呢啲咁嘅即係爭論咧，應該都會維持一段好長嘅時間，真係唔知幾時先至可以即係真正可以擺得平啦。 今次个事件咧，都系好睇到咧，就系共和党人啊，对于呢个事件嘅睇法啦，或者对于特朗普责任嘅睇法咧，出现咗唔同嘅意见啦。头先都讲啦，弹劾案咧系有最少咧就系十名嘅共和党嘅众议员咧系倒戈支持噶。咁但系咧亦都见到咧有其他嘅人士咧就系唔赞成去弹劾特朗普啦，亦都咧即系见到系副总统彭斯咧就拒绝咧就动用修正案第25条新修正案咧系。提前去到罢免特朗普嘅，你点样睇咧？就唔同派别嘅共和党人喺呢件事上面嘅睇法啊？ 嗱，呢个肯定系根据呢个党派嘅意见划分嘅。咁啊，但系如果即系作喺党派意见之上咧，你譬如你睇到彭斯啊，彭斯佢一个可以为好多共和党人士眼中一个真真正正嘅保守派、真真正正嘅共和党嘅一个政界人物，就同呢个特朗普就唔同。咁所以即係彭斯佢即係做返佢自己即係一個好傳統嘅政客中政界人物所做嘅嘢，就係、是、一切都係即係跟返嗰個規章嘅做事，跟返規矩。咁所以即係佢亦覺得 即係你還掂都政府仲唔搞個禮拜就落台啊！你而家就要即係咁第二次彈劾，咁就佢即係喺共和黨方面梗係唔想啦。但係即係如果你喺民主黨方面嚟睇咧，就會覺得即係特朗普做一日總統都嫌長，咁再加上咧就好多消息都即係有多留言都話特朗普諗住四年後再東山再起。咁所以即係民主黨方面咧，就已經就諗住話一定係要用呢、這個即係彈劾呢樣嘢去將佢定罪。咁如果彈劾成功嘅話咧，就國會就即係因為而家民主黨主導啊，咁可以即係使用呢個憲法嘅第十四修正案。咁呢個第十四修正案咧，就係、是如果某即係可以限制某一個人咧去競選州或者呢個聯邦嘅公職，因為即係呢個人係曾經係煽動暴力或者係即係對呢個美國同美國政府作對。咁所以如果即係透過呢個彈劾，如果彈劾成功嘅話咧，佢哋就可以順理成章就援引呢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啦。咁就可以即係希望可以阻止到特朗普四年後再次競選。咁同時咧，亦可以即係如果真係彈劾成功啦，亦可以取消特朗普佢卸任之後佢獲得嘅即係總統退休金啦，同埋其他所有前美國總統可以享受到嘅禮遇。呢啲禮遇包括咧，聽取機密簡報，你冇聽錯啊！呢、這個卸任總統咧，終身都係有權可以聽取到美國政府嘅機密簡報，因為所有嘅即係卸任總統雖然不在其位，但係佢始終都係曾經係國家領導人，佢係有權知道美國究竟發生咩事，事無大小，是否機密也好，咁所以佢係有權聽取呢個機密簡報，同埋當然係獲得個聯邦特工嘅保護。同埋即係獲得呢個撥款建立同埋運作佢嗰個總統嘅圖書館，即係呢啲一系列嘅嘢咧，即係好象徵性，即係代表呢個美國民主嘅。咁就係佢哋覺得即係應該係要將佢罷免嘅話啦。咁即係並且俾佢咧切斷呢啲咁嘅禮遇不特止，同埋斷佢四年之後，即係想再從東山再起嗰條路。即系呢样嘢系，即系主要系成个 package 就系咁样。 不过如果讲到话要即系断佢之后四年之后东山再起嘅嗰条路咧，咁其实都要经过一个即系弹劾嘅聆讯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就系会唔会弹劾聆讯嘅时机咧，其实都会对于拜登初期嘅执政有一啲影响啦。而家就传紧就话最快其实有机会甚至喺拜登即系就职嘅当日咧都有机会要去展开嘅聆讯。咁对于佢初期执政又会有啲咩困难呢？ 这个就一定的了，因为拜登自己都不想自己那个就是那个总统的，就是在历史上看回他自己的总统任期，就是后人看，就是他都不想后人看到他的历史，就是他的总统任期是被这个弹劾特朗普这件事蒙上了个阴影。咁同埋即係當然，拜登亦希望有自己個 agenda， 譬如咧就係佢已經啱啱提出咗話，佢會向國會提出呢個接近19000亿嘅，即係COVID-19 嗰個防疫措施啊，同埋呢個復原經濟呢個計劃，佢都希望呢樣嘢咧可以即係順利地通過嘅，就係即係唔想話將個國會嘅焦點咧就轉咗去彈劾呢個特朗普。咁你就算彈劾特朗普啦，你而家參議院或者已經通過咗話彈劾啦，咁但係都要遞去眾議院，即係眾議院彈通過咗，但係都要仲要遞去參議院啊嘛。咁但係而家都仲未遞，咁所以Nancy Pelosi 就話下個禮拜咧會將有關文件咧遞上去參議院。但問題係下個禮拜一係馬丁路德金嘅聯邦假日，咁啊最快都要禮拜二啦。咁但係禮拜三咧就係呢、這個總統就職儀式，一來總統就職儀式就大過天啦，咁佢嗰日基本上喺 DC 嚟講算係呢個聯邦假期啦，好多地方即係都唔會話辦公，再加上嚟而家就係因為即係發生咗國會襲擊呢件事咧，成個 DC 而家變咗堡壘咁滯，好多地方咧喺琴日開始已經封路啦，封到即係好多人都唔認得啦。咁同埋即係講到明就係即係希望外州嘅人就直頭唔好入嚟 DC 添。咁再加上 DC 史無前例25000國民警衛軍。個規模可能仲犀利過當年佔領巴格達咁滯嘅，咁所以即係呢樣嘢都可能會即係令到好多人都唔想話呢一日做任何嘢。所以最快如果你可能話 真係要進行呢個彈劾程序咧，可能都唔係禮拜二，甚至可能禮拜四嘅。咁好啦，當你掟咗去，即係個文件掟咗去參議院啦。咁參議院佢仲要係有呢個首席大法官主持，有100個國會參議員作為即係類似呢個陪審員咁樣去進行呢個審議，究竟討論究竟彈唔彈劾？呢個等於一個法庭程序，呢個唔係話一日兩日可以搞掂。過去咁多次嘅總統彈劾咧，起碼唔係搞翻一個禮拜，都可能搞到十幾日。咁所以都係呢個有排搞。再加上都係拜登希望自己即係嗰個即係自己 agenda 可以盡快推出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仲重要嘅就係參議院嘅其中嘅職務咧，就係、是、批准呢個官員任命。而家拜登佢嗰個內閣，佢而家即係提出話一班人係準備接任呢啲職位，但完全都未獲得呢個參議院進行聽證，又未進行確認，又未投票。咁所以基本上係好多嘢要做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彈劾呢個特朗普咧，話就可能等到100日，或者甚至可能即係100日之後先至正式式埋牙。咁所以即係好多嘢你而家睇到啊，基本上彈劾未必係對呢個拜登新政府嚟講係一個最大嘅優先次序。 Okay. 好啊，唔該曬任敬陽，多謝你嚇。任敬陽就係美國之音記者嚟㗎，同我哋講咗咧關於特朗普嘅彈劾案啦，同埋拜登就職嘅一啲細節啦。聽完翻新聞真係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许树昌话，委员会下个星期一开会讨论德国 BioNTech 同上海复星合作的新型肺炎疫苗，相信二月底开始为市民接种的机会高。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药厂提交了千几页的资料，暂时很难估计是否能够预期在农历新年之后为市民接种。他说，如果七成市民接种疫苗，将可以大大减低本港受病毒影响的风险，建议长者、安老院舍人员、长期病患者、前线医护人员和经常来往中港两地的人士接种。他又說，接種疫苗之後，如果成效和副作用的比率不理想，委員會將會建議政府撤銷接種計劃。美國財政部在香港警方大規模拘捕民主派人士之後，再向6人實施制裁，包括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游權、中央駐港維護國安公署副署長孫清野、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助理处长简启恩和江学礼，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香港当局的行动是表明香港自由与民主进程遭受中共根本破坏的又一例子，被制裁的人有份制定、通过或者实施港区国安法。路透社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泽因应上个星期国会山庄冲击事件请辞，将会留任至到星期三，即是新政府宣誓就任当日。阿泽在当地上个星期二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职信，信中表示，现届政府成功迅速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治疗剂，挽救无数性命，但是上个星期的国会冲击事件摧毁本届政府的政治遗产，亦都冲击了美国的民主与和平权力过渡进程。阿泽是继运输部长赵小兰、教育部长德沃斯之后第三位向白宫请辞的内阁官员。 阿扎日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指冲击事件是不可接受，但是未有谈及会不会支持以第25修正案弹劾特朗普，亦都未有表明支持对方。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3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115宗是本土感染病例。另外同日新增79名無症狀感染者，其中13人來自吉林。吉林懷疑出現超級傳播，全部13名無症狀感染者都是同黑龍江一名無症狀感染者有關。其中10人日前在公主嶺市一間養生會館參加由這名黑龍江無症狀感染者舉辦的培訓課程，另外3人就是這10名感染者的家屬。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吹和緩東風，日間稍後風勢逐漸增強。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明晚顯著轉冷，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下周中後期有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濠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入去西贡市中心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北角的糖水道因为水管急收，糖水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而家近住和富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世杰，你攞住咁多菜心豆苗啊，咁莫非你亲自下厨煮俾女朋友食？ 瑞文，你真系谂多咗咧。 咦？点解大气候元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喺度嘅？你哋两个鬼马啦！ 瑞文，你真系谂多咗啦。我阿卡约咗世杰，谂住带你去认识一班投身农业嘅年青人。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元龙生态知多啲，元龙自然护理处本地元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嚟到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陈浩之喺度啊。陈浩之啊，我哋呢个时间咧都讲讲咧系印尼啦。咁印尼呢个礼拜咧都可以话系祸不单行啊。继呢个飞机空难之后咧，喺寻日咧又发生咗一个嘅大地震。 冇錯啊，咁據報呢一個地震咧，造成最少係42人死亡，傷者咧都數以百計啊。講到就係其實喺蘇拉威西省嗰邊咧，星期五凌晨啊就發生咗尼克特制 6.2 級嘅地震。咁除咗有死傷之外咧，其實都有以千計嘅人咧係流離失所啦。個震央咧係附近嘅馬傑內咧，其實有好多嘅房屋啦，都喺地震之後咧係完全倒塌曬嘅。我哋都見到電視嘅畫面，有啲人都係被困喺瓦礫之中啦。 係，今次嘅地震咧，亦都係觸發多次嘅山泥傾瀉啦，電力供應係中斷嘅，咁而通訊咧亦都受到影響。咁除咗房屋之外咧，其實都有醫院咧係倒冧嘅，咁亦都令到好多嘅病人啊、傷者咧係困喺入邊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政府辦公大樓咧，據報亦都係嚴重損毀啊。而通往主要城市孟加石嘅橋梁咧，亦都係中斷啦，可以話對於蘇拉威西省嚟講咧，造成好大嘅破壞。 咁希望即係傷患嘅人都可以盡快獲得救治啦。咁頭先講到即係禍不單行嘅問題咧，就係、是、要講翻其實喺上個星期啊，其實喺印尼嗰度咧，亦都發生咗一個失蹤嘅客機嘅事件。 Saya atas nama pemerintah dan seluruh masyarakat Indonesia menyampaikan duka cita yang mendalam atas terjadinya musibah ini. 剛才的聲帶是來自印尼的總統佐科維多多，他也說到說會盡力去到搜救傷者、遇難的人士，亦都是希望可以大家去祈求他們可以盡快找得回，亦都是向他代表著印尼的政府向人民去表達是政府的一些哀悼的。 沒錯，講回今次這個墜機事件先，其實是源自一架原本就是由雅加達那裡就前往西加里曼丹省昆甸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上个礼拜六起飞四分钟之后就消失于在雷达的屏幕上面。根据翻个纪录，飞机曾经在一分钟之内是急降了超过10000尺，而飞机起飞之前其实也曾经因为大雨的关系延迟过起飞。 咁事发之后咧，各地都派出咗几千人咧嘅搜查同搜救队啦，包括系飞机啦、船只啦、快艇等等，咁同埋使用咧水底嘅金属探测器啊，同埋遥控装置去到搜寻翻啲人类嘅遗骸啦，同埋咧就系飞机嘅通讯记录器同埋飞机残骸等等啊。 今次呢一架飞机上面咧，其实连埋机组人员咧系载咗62人嘅，佢哋嘅家属咧都提供咗一啲 DNA 嘅样本啦。咁睇翻印尼国家警察发言人都话咧，已经证实咗至少系12具遗骸嘅身份系同机上面嘅人员嘅资料系吻合噶。 飞机其中一个黑盒咧，就喺今个星期初就揾到啦。咁啊，主要系储存咗飞机嘅飞行数据。咁印尼嘅调查部门咧，亦都已经开始系检视翻里面嘅数据啦。咁目前搜查队咧，亦都揾到另一个记录通讯语音黑盒嘅外壳啊。不过咧，仲系揾紧呢个记录仪器。 系啊，今次呢一架飞机咧，系一架波音737嘅客机嚟嘅，系有26年嘅机龄啦。咁其实由于疫情停飞嘅关系咧，已经系有差唔多9个月系冇即系投入服务冇飞噶啦。咁印尼官方都话咧，飞机起飞咧系通过咗检查，亦都系包括一啲引擎嘅健康嘅情况啦。而驾驶飞机嘅两个机师咧，其实都有多年嘅驾驶经验噶，咁所以出事嘅原因咧，仍然系未明，都系有待调查噶。 咁讲开印尼咧，亦都有其他嘅议题咧，想同大家去讨论一下噶。咁就讲紧印尼嘅能源啦嘅发展嘅。咁亦都见到咧，印尼系有意去到开发核能。咁啊，旧年12月23日咧，咁啊，经合组织核能处同埋国际原子能机构咧，就公布咗两年一度嘅所谓红书啊。咁就系统计咗全球嘅呢个放射性物质铀嘅资源含量啦、制造同埋需求嘅。最新的数字就反映去到2019年1月的情况。报告就统计了各地蕴藏的油资源，预测就是足够应付未来135年的能源需求。如果配合科技发展，持续发掘资源的因素更加可以足够未来250年使用。 不过其实油除了是从一个油矿里面去可以开采到之外，亦都可以由其他矿石里面去提炼之后再经一些程序去转变成 成為一啲可嚟用嚟做核燃料嘅油啦。咁而今次咧嘅世界觀點嘅作者都指出啦，目前咧其實國際組織咧都未有統計一啲可以轉化做核燃料嘅礦物嘅，可能咧會為全球咧帶嚟一啲安全嘅隱憂啊。 今个礼拜世界观点的环节，我们就找来外交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作者就叫做金城美，他是英国研究机构 Ridgeway 的高级调查员、高级研究员，他是专门研究核能使用的国际安全问题。今次的文章的这个的名称就叫做印尼是不是会发展核武呢？ 作者指出，去年二月，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曾经公开表示，美国等强国没有重视印尼在国际上的角色，原因是印尼并没有核武。六月，印尼国防部长计划在苏门答腊东面一个小岛邦加密里洞设立办事处，当地有一种可以转化为核燃料铀233的元素，称为土。据估算，印尼有95%的土都蕴藏在当地。作为核燃料的土和油，可以在印尼的石矿场中一种叫做独居石的矿物中提炼出来。而印尼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矿生产国。去年七月，国防部同一间美国核能公司 Falcon International 合作研发小型熔岩反应堆，将会为军舰提供核动力的选项。多群早前更加曾经提出投资$12亿开发一个大型的水上核电厂。作者说，印尼过去几十年的核能发电都未能成功，是因为印尼位处太平洋火山带，有地震和火山爆发的风险，而且资源丰富的印尼可以投资太阳能、风能、水力、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核能无论在成本上抑或安全性都没有优势。前总统苏加诺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考虑过发展核武，但是他在1967年下台，印尼亦都签订核不扩散条约，承诺核技术只可以用在和平用途。作者亦都认为，印尼作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核能对国际监管来讲是一个难题。印尼可以在石矿矿物中提炼铀元素，不过这些通常不会收录在经合组织的统计之中。作者认为，监察国家的核资源不应该只是限于铀的库存和使用，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随着技术发展调整调查和统计方法。作者总结说，东南亚各国和地区都视核电为一种可以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印尼如果成功建立民用核能，甚至可以加强地区领导地位和国家威望。但印尼发展核武的想法会否同样被接纳，就有待观察了。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由只得两支弓的二人乐队到坐满一围台的十二人组合，本年度竞逐十大中文金曲乐队组合奖的15个候选单位各具特色，到底哪几队人马最终脱颖成为金银铜奖的得主呢？ 今晚8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以前我都会觉得越性格分裂的人才做到，这样去到现在这一刻反而觉得是可以完全不用再想娱乐圈的琐碎事麻烦事，做好眼前牙科的工作，反而我的老师没有周围飘。 他是乐坛牙医许廷铿， 其他人讲这些话我会觉得，你都不明白我受了多少压力，但是是为了 Joyce 讲这些话我真的没得反驳。你问一下全港的艺人，有哪个由小到大要受的压力是比他多？ 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旧日的足迹，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인민군대를 최정예화 강군화하기 위한 사업에 계속 박차를 가하여 그 어떤 형태의 위협과 불의적인 사태에도 국가방위 주체로서의 사명과 역할을 다할 수 있도록 철저히 준비시켜야 합니다. 刚才听到嘅声带咧，就系嚟自北韩领袖金正恩啊。咁因为今个礼拜咧，北韩嘅劳动党咧就举行咗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啊。咁兼且咧之后亦都系举行咗一个阅兵仪式吓。 嗯，冇错啊。咁其实讲翻今次嘅全国代表大会咧，就喺星期二闭幕嘅，领袖金正恩咧亦都即系发表总结讲话嘅时候咧，特别讲到军事嘅问题上面咧，强调话要系竭尽全力去增强国家嘅军事力量，包括咧系核战争嘅威慑力啊。咁其实都值得留意一啲人事任命嘅问题啦，就系会内咧亦都系推举咗金正恩咧去为呢个劳动党嘅总书记，比起佢之前嗰个头衔咧，第一书记咧可以话系更上一层楼噶，而喺人事任命上面咧，其实都有另一个受关注嘅地方咧，就系金正恩嘅妹妹咧金宇正啊，佢系咧冇获选到咧为呢个政治局嘅候补委员，而后嚟咧由佢发嘅声明入边都可以睇到咧，佢嘅头衔咧似乎系被降职为呢个咧副部长啊。咁美联社咧都报道咧，今次个大会嘅目的咧系要去巩固金正恩嘅领导地位啦，亦都有分析指出啦，劳动党的动作其实是要去压制迅速崛起和拥有高知名度的金宇正。如果金宇正是成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的话，分析说可能都会令到金正恩的政治能量受压。 咁另一边厢咧，咁就头先都讲到啦，阅兵仪式啊，就喺北韩嘅星期四晚上，就喺金日成广场咧就盛大举行啊。咁就系作为今次嘅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系献礼嘅。咁当中都展示咗唔少北韩嘅新型武器啊，大家都睇下究竟有啲咩武器先。最受瞩目嘅咧就系北韩嘅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导弹相信会命名为北极星五号，而朝中社就形容呢支嘅导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添，即系佢哋咁讲啦， 非常之犀利。 咁弹头就更加大噶，可以搭载多枚嘅弹头或者系利用潜艇作为平台去到发射，但系就未知道是不是可以搭载到呢个核弹头。 咁其实讲到即系今次嘅全国代表大会咧，金正恩其实都公布咗一啲新嘅军事计划嘅，咁亦都系有一份即系佢自己对于国家研发新型武器可以咁讲话系有份愿望清单喺度啦。咁包括咗有啲咩咧，就系会嚟紧可能会研发咧高超音速的武器啦，同埋一啲战术嘅核武器等等咧，都展现咗咧金正恩对于扩张核武器嘅一啲野心噶。 不过另一方面咧，咁啊金正恩喺会上面咧都承认过国家嘅经济计划失败啦，又话咧系北韩经历咗史无前例嘅困难啊，咁亦都系提到咧就系几乎所有部门喺好大程度上面咧都冇完成到佢喺2016年订立嘅五年经济发展目标啊，咁啊都系罕有地有北韩嘅领导人咧去到大胆承认咧就系政府嘅错误吓。 不过如果睇翻咧，其实外媒都有讲翻就系话都唔系金正恩嘅一啲罕见嘅作风嚟嘅，亦都可以话咧系佢一啲嘅新嘅标志啦。譬如见到话旧年十月喺劳动党嘅75周年嘅阅兵仪式嘅时候咧，佢都有喺个演说入边咧激动落泪啦。而喺今年年头嘅时候咧，亦都有亲手去写信咧向人民去致以呢个衷心嘅问候。咁似乎咧都系想咧用一个亲民嘅形象咧去缓和国内一啲人民负面嘅情绪啊。 最后咧，亦都交代少少其他嘅话题新闻啦。咁就包括系卡塔尔啦，因为卡塔尔咧就系其实比邻近嘅阿拉伯国家咧系围堵封锁咗3.5年咁耐啊。咁终于去到今年咧就获得解禁啦。咁就事完上个星期初咧，咁卡塔尔就正式同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啦、巴林同埋埃及呢四个国家咧系恢复翻全面嘅外交关系噶。咁而卡塔尔咧就接壤沙特嘅陆路边境啦。咁而家亦都开翻啦，咁啊领空咧亦都开翻啦，咁亦都系首次有呢个直航飞机咧就来回沙特同埋咧系卡塔尔嘅。 今次嘅和解咧最初就喺1月4号啦，由科威特佢宣布啦，再喺咧1月5号啦，沙特嗰边举行嘅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嘅会议上面咧，咁啊见到卡塔尔嘅君主咧都有份出席噶，多国咧就签署咗个宣言嚟到确认嘅。 咁亦都讲翻咧少少今次个事件嘅背景先啦。咁啊，事源咧就喺2017年咧，沙特啦、阿联酋、巴林同埋埃及咧就话卡塔尔系支持恐怖主义，于是咧就同佢中断外交啦、贸易啦同埋旅游嘅联系啊，亦都系对佢咧实施禁运同埋限制领空等等。咁啊，卡塔尔系否认相关嘅指控嘅。咁但其实一直以嚟咧，就系呢几个国家咧都系指控卡塔尔啦，同譬如穆斯林兄弟会啦呢啲嘅伊斯兰组织咧系关系密切嘅，亦都讲到话咧系总部设喺卡塔尔嘅半岛电视台咧。咁啊，之前咧就做好多关于阿拉伯之春嘅一啲反政府示威嘅报道啊。咁所以咧就亦都系令到呢啲嘅国家认为咧系呢啲嘅即系组织啦，同埋传媒报道咧系动摇到佢哋嘅君主政权啊。咁所以咧都系有啲分析认为咧系，所以咧就系对于呢个卡塔尔咧实施呢啲嘅封锁。 咁其实喺呢三年几嚟啦，卡塔尔系被封锁禁运嘅期间咧，亦都系转移加强咧同伊朗同埋土耳其嘅关系啊，就透过两国咧去进口食物啦，同埋去用伊朗嘅空域咧去取代被封锁嘅沙特空域嘅。如果睇翻2018年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报告就话啦，卡塔尔嘅经济咧其实已经成功吸收咗外交关系破裂嘅震荡啊。 不过今次咧亦都睇到咧有科威特啦同埋美国嘅一个斡船咧，先至导致到咧系卡塔尔可以同呢啲阿拉伯国家咧系到和解嘅。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哋都听听人民足印嘅环节。今个礼拜咧就请嚟印度嘅朋友叶培啊，佢同我哋讲下咧，印度咧而家多个邦份咧都系收紧咗宰牛嘅禁令噃。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印度29个邦府之中，有20个包括在啱啱过去的圣诞节前先加入大队的卡纳塔吉邦，已经就屠宰牛只或者拥有和食用牛肉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管制。最严厉的地方，宰牛会被判监10年，在家中食用或者藏有牛肉的刑期会高达1年。除了高级酒店和餐厅供应外国人需求之外，牛肉菜式普遍绝迹于一般食肆。印度教徒视牛为圣物，所以绝大部分的印度人都不吃牛肉，而繁殖牛只是为了牛奶的需求。而雄性牛只除了满足国内少量非印度教徒的肉食需求之外，绝大部分都会出口去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地区，所以印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为印度库房带来非常可观的外汇收入。而宰牛禁令的实施，除了影响收入之外，还令到宰牛、处理尸体、运送牛只、包装和运输牛肉，以至皮革处理和制造的工作完全停顿。参与这些工作的主要是穆斯林、贱民阶层和少数族裔等，他们的生计受到全面重创。更危险的是社会中冒出一些自称是保护牛只的狂热印度教徒，他们肆意走入穆斯林家庭，将人家食用的羊肉冒称为牛肉，将人打死。针对穆斯林和少数族群的暴力，为社会制造极大紧张和不安气氛。而免于屠刀的牛只命运就更加凄惨，由于是雄性不会生产牛奶，他们的肉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吃，所以是毫无经济价值。现在他们就好像流浪狗一样，成千上万地游走在公路田野，四处觅食。在公路上他们大量被车伤车死，在田野间他们践踏农田，被农民驱赶，甚至被锁在空置的建筑内，任由饿死冻死。这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宰牛禁令，就连本身是印度教徒的大量农民都怨声载道。不过打亲宗教爱国牌，自然是易放难收，不能够收回政令，莫迪就下令要为流浪牛兴建收容所和鼓励领养流浪牛，兼且支持开发善用牛粪牛尿的新兴工业。效果如何，拭目以待。 咁啊，唔该晒叶培啦。咁啊，下个礼拜就系拜登嘅就职典礼啦。咁大家都关注咧，系其中一个焦点，在于乜嘢嘅歌手咧会喺呢个就职典礼上面咧就演出啦吓。咁啊，已经有消息就话咧 ，Lady Gaga 咧同埋 Jennifer Lopez 咧都会系喺呢个拜登嘅就职礼上面唱歌噶。咁大家就數翻啦，過往有啲咩嘅歌手咧，就喺呢啲嘅總統就職禮上面唱過歌咧，包括呢位歌手。是 Beyonce 啊，咁呢只歌咧就系佢嘅歌，叫做 Party 派对吓。咁啊，奥巴马总统前任总统咧，咁就喺第二个任期嘅时候咧，就曾经咧就请 Beyonce 咧就唱咧系国歌噶。咁亦都系见到 Beyonce 啦，咁喺今次嘅总统选举期间咧，都有高调咁支持咧民主党噶。咁亦都被视为一个咧都好高调支持民主党嘅一个艺人啦吓。好啦，今日啦节目咧嚟到呢度啦噃，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